我今天是代表 KPAC Canada 一个可能大家都没什么听过的宣教机构，是印尼宣教的机构。我是这个机构的总干事，特别多谢你们教会在去年十月我来你们教会分享之后，今年年头呢，你们教会就开始支持我们在印尼的宣教事工，特别是多谢你们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支持，还有一起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去参与去侍奉。我很相信神是使用你们的支持，也都是垂听你们的代祷。在去年我来讲到和现在相距其实是都是八个月左右，我已经去印尼宣教去了两次了。两次都是有一次是足足一个月，另外一次呢差几日就够一个月。所以都很感谢神的恩典，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是见证到神很奇妙的作为。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一至九节，题目是一个宣教必讲的故事。在未讲到之前呢，给大家先留意一下我们 KPAC Canada 有一个网页，如果大家未能有机会上去参考这个网页，那请你留意了，是 kpaccanada.ca。 其实在你们教会的网页的这个差传的信息里面呢，都已经有这些资料摆在上面了。希望弟兄姊妹你们有时间的话呢，上去参考一下。这个是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日子稍微耐一点的话呢，都听过的一个圣经故事，是耶稣的一个在伯大尼，差不多在耶稣临钉十字架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女人在伯大尼用至贵的香膏来到膏耶稣，这个的记载。这个记载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是耶稣自己亲口讲的。他说他普天之下传福音，要讲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好像在所有的其他的福音书记载的事件里面，没有另外一次耶稣这样讲的。他传福音一定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我都在这里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讲他所做的事呢？我去讲福音的聚会，或者去开布道会等等，都没什么怎样讲过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我想来想去，啊，好像耶稣讲的这个这样的说话，不是我们平时想的那个意思来的。可能是不是给那些听福音的人听的一个故事，反为呢是给我们那些传福音的人首先要听的故事，所以是一个宣教必讲的故事。耶稣也特别说呢，这个女人在我的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歌词里都有这样讲，求主给我们的手能够是为主作美事。什么叫做美事呢？在英文呢就是 beautiful， 这个字我们都很熟悉。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恶，好像没什么界定的。你喜欢说这样就这样了，大家的审美眼光可能不一样的。即是你说漂亮而已，各花入各眼，我就说麻麻地了。耶稣说这个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件美事，我特别 去研究一下这个字本身的那个字意是为什么。 在不同的英文译本里面呢，都大部分都是译 beautiful， 亦都有译是 good、 excellent、 wonderful 这些不同的字眼，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中文呢的译法呢，中文的不同的版本呢，大部分都译做美丽或者美好或者大好。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不是只是着重在那件事做出来做的时候究竟有 几堂皇或者几轰动，不是这样，反而是着重在那个受惠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那个独特的感觉或者他那个的领受那个帮助对他有特别的那种的影响，这样为之一件美事。所以这个美事拿出来不是一定个个人都以为美的，但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是主耶稣以为美，就是美事。这个美是这样解的。马可记载这件事，既然耶稣说普天之下去传福音都要讲述这个女人做的事，既然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做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在耶稣的心目中很重要这件事，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马可记载这个故事没有记载这个女人是哪一个呢？只是说有一个女人，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很关心究竟这个是哪个来的呢？今天在教会的周刊上面，如果教会要向一位会友鸣谢，他在教会里面做了某一些事情是为教会服务，我们今天特别多谢他，讲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没有讲他是什么名字，可能我们觉得都很奇怪，这样讲来做什么？或者就算讲了他的名字打错少少字，漏了一个英文字母，可能我们都觉得哎呀真的好不好意思了。马可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为什么马可没有记他的名字呢？可能我们最关心就是那个是哪一个，那我们查经都很喜欢搜集资料，我们就抄了。马太有没有记载呢？有，路加反而没有讲，不过马太那个版本和马可的版本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我们又跳去看看约翰福音有没有，有了，约翰福音有了，我们就将约翰福音那个的资料摆埋下来马可福音一起去看，约翰福音有讲他是哪个吗？我估计马可是知道哪个，他特地不说他的名字。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不要忽略这个马可的心意，也都不需要一定去抄他究竟是哪个，因为这个不是马可着重的地方。他不提他的名字可能有特别的原因，是要我们读的时候注意的不是他是哪一个人，是着重他做的事为什么会在耶稣的心目中是看为美呢？其实马可记载这个事情的个资料都好详尽嘅。首先佢话俾我哋听咧，嗰个时候系一个好独特嘅时候，仲有两日就系逾越节，系犹太人嘅一个一年一度好重要嘅日子。而当时咧，祭司长同文士佢哋用紧好多嘅方法诡计，要捉拿耶稣，要杀耶稣。呢个系危险时期。不过呢现在不动手不动得，因为节日的时期不可以做这些事的。过了这两天耶稣就是他的死期到了。马可是有记载这件事发生的背景，马可又告诉我们发生事情的地点在哪里，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伯大尼我们就很熟了， 这个地方名我们听过很多次，最熟悉的就是伯大尼有一家人，那一家人跟耶稣很 friend 的，耶稣去真伯大尼都会找他们去探他们的，知不知道是谁？马大、玛利亚，还有那个耶稣使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是不是？这个是在伯大尼的一家一家三口，耶稣的好朋友。讲伯大尼又不讲他们，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不知道是谁来的，没听过他的，还要呢他是长大麻风，我估计他应该是好翻的了，如果不是呢他还长紧大麻风呢，耶稣根本不可以回家，耶稣不会去家那里，是曾经长大麻风现在好翻，怎么好翻不知道，是无从稽考。不过现在耶稣是在这个人的家那里坐席，马可又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拿一瓶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拿出来去膏耶稣，马可又告诉我们，当时有几个人好像不太认同这个做法，经文里面说他们心中很不喜悦，开始出声讲了，哎呀，乜咁大嘥啊？点解咁枉费呢个香膏呢？呢个香膏可以卖30两嘅银子去周济穷人。经文里边仲话俾我哋听，佢哋就向呢个女人生气。中文嘅圣经好似讲得客气得滞啦，英文嘅圣经话直情系闹佢啊！是不单止不认同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还觉得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是很大嘥、很无谓、很没有意义。马可呢记载这些事情呢，记载这件事情呢，其实讲了很多样东西，什么都有讲，只是一样东西没讲，就是没有讲这个女人是哪一个，是什么名字。我估呢个系马可特别嘅用意，特别要我哋读嘅人，我哋要改一改我哋嘅注意嘅眼光，因为可能我哋读嘅时候，我哋都好着重究竟佢系边一个，嗰个唔系最重要嘅地方，嗰个反为咧系唔重要嘅地方，有更重要嘅地方，马可想我哋留意嘅，从呢一点。我们去思想，我们说为耶稣做美事，做耶稣眼中看为美的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马可好像言下之意，第一样东西就提醒我们，功归垂名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都比较是重视这样，哪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要表扬，要赞赏，要致谢，那是好的。不过我们的着眼点如果只是在这里呢，做了来你没有多谢我，那人提都没提，下次我不做了。这个功归垂名是我们很重视的一样东西。原来为耶稣作美事，第一样东西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看东西方式，是耶稣的角度来看，不是我们人自己的角度来看。英文里面呢经常讲 kingdom minded， 是天国的观念，为耶稣作美事不是做给我自己的，不是做我喜欢做的事，不是我做觉得我自己我做来几满足的，不是这样，是耶稣的心目中看为美的，是天国的一个观念，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耶稣赞赏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是因为她做的 哇！佢拎出嚟呢瓶香膏唔少嘢喎，好贵嘅，所以耶稣咪话以为纪念咯，唔系咁解啊。以为纪念嘅原因唔系因为呢个女人所做嘅嘢或者所贡献嘅嘢佢嘅价值，呢个特登唔提佢嘅名系有咁样嘅原因嘅。如果嗰个着眼点系喺佢嘅价值嗰度嘅咧，咁就一定会提佢嘅名。唔提佢嘅名就系话俾我哋听，嗰个重点唔系喺佢贡献嗰样嘢有几贵。第三样嘢咧，特别好似喺马可嘅描述里边，系去提示我哋呢个女人所做嘅嘢喺耶稣嘅眼中看为美，周围嘅人话唔好、啊，话枉费、啊，仲喺度开声闹人、啊。但呢个女人冇受别人嘅反应嘅影响。人哋拍手，人哋赞赏，哎呀，佢做得好开心。咁啊，一般人我哋都系咁。但系啲人喺度已经吟吟，噏三噏四，喺度弹。哎呀，我哋个心即刻唔舒服，我哋即刻会受影响，我哋即刻放手唔做啦。你做埋佢啦，唔受别人嘅反应嘅影响，系呢个马可嘅描述。叫我哋着眼嘅地方，好多时我哋都有咁样嘅情况，嗬？我哋都会好落力去服务教会，去侍奉，但系咧，我哋都同时会好着重弟兄姊妹周围嘅人，佢哋点样睇？喺呢个女人佢嘅心目中，佢只系谂一样嘢。最重要的是不是合主的心意，不是周围的人怎么看，不是周围的人怎么说，无论他怎么看他怎么说，他一样照做，因为知道这个是合主的心意。我估计这四点加上是讲作耶稣眼中看为美的事，就算不是全部都是距离不是很远，就用这四点去帮助弟兄姊妹一起去思考一下。经文里面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他又没有说这几个是哪一个。我们去参考马太福音的版本，马太福音就说那几个是门徒来的。我们读福音书很多时候周围批评耶稣啊，讲三讲四五暗暗嗰啲咧，系啲法利赛人啊、文士啊嗰啲喺度讲批评耶稣。嗱喺呢个场合里边咧，好似冇呢啲人喺度。嗰、那个长大麻风嘅西门个屋企，嗰啲法利赛人、文士，佢哋都唔觉得我哋唔系好适宜去呢啲地方。佢都不屑同嗰个呢啲咁嘅人去交往啊嘛。所以我谂喺个场合里边咧。是没有那些人的，反而现在批评开口出声批评的这几个人是门徒。这几个门徒我不知道有几个，有没有点名，那些不重要。不过这些门徒跟随耶稣都有三年的日子，现在来到耶稣就来要跟他们离开，跟他们分离的日子，他们觉得不接受这个女人所做的。他们的说话呢，就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啊，为什么这么浪费啊，不浪费这个香膏。他们的着眼点就是看我这个香膏的价值可以卖三十两银子这么多的、啊。我们即管就不要去太过去怀疑究竟他们的动机何在，不要想这件事。他们说呢，这三十两银子可以去帮穷人嘛。那是、哦、似乎他们说的说话 又不是没有道理，何必这么枉费呢？ What a waste。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看法是怎样，我又不是很熟悉你们教会，不过我做不同的教会的牧师，我又很坦白跟你们说，在教会呢我听过这些说话，都不大晒，甚至有教会都很关心牧师的弟兄姊妹会跟我说，牧师你去印尼宣教好辛苦啊，几多个人决志啊？冇啊，吓一个都冇啊，冇啊，吓咁大嘥，差唔多钱，差唔多时间，仲要咁啊咁频扑，去完翻嚟一个人决志都冇。嗱，我哋嘅睇法，我哋嘅着眼点系可能系咁嘅样噶噃。What a waste！ 喺教会嘅领袖开会讨论，或者系我哋你哋教会都可能有啊，会有大会开会。有时我哋都会听到类似呢啲咁样嘅字眼噶。点解钱咁样用嘅？点解钱咁嘥嘅？咁浪费嘅？嗱，我唔知道你哋教会嘅情况系点样。不过我想弟兄姊妹去思考一下。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周围的人都说是大嘥，不过是耶稣心目中看为美的事。这些人他说这个是一个浪费，那他们有原因的。这个三十两银子究竟是多少钱呢？有英文的圣经的译本呢，就译了做 a year's wages。是当时的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年的人工，一年的人工多定少呢？你自己说了，你人工多少钱呢？又不是真的很多，是吧？但是数目又不少，是吧？即是那个数目呢，又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但是又不是多到呢，就几十万啊，那些这样的天文数字又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意见不同啊，或者要争拗啊，都不是说很多钱的，又不少的数目。我试过在教会里面是可以为不够一百元的数目讨论了九个字。有。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我不是批评。我只是想给弟兄姊妹从这个经文的那个内容，我们做一个反省。是有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应该是很熟悉耶稣的想法和心意的人，他们的心话何用这样枉费，拿这些钱去帮助穷人岂不是更好吗？他们的道理，他们的讲法其实是啱嘅，唔系周济穷人有咩错，系啱嘅。不过喺耶稣嘅心目中，看为美嘅事，真系同我哋一般嘅人嘅睇法，可能系有时唔同嘅，系唔一样嘅。反而耶稣讲嘅呢句说话系值得我哋留意嘅。好多时候我哋读圣经，特别咧有啲我知道有啲版本嘅圣经咧，系将耶稣讲嘅说话系红字嘅印出嚟嘅。你嗰本唔知系咪咁嘅？呢两句系耶稣口讲嘅说话，红字印出嚟嘅。不过好少人咁样讲嘅，好少人提嘅。耶稣话咩？由佢，何必难为佢呢？可能呢句说话，耶稣呢两句说话，有时我哋喺教会里边要听下，要有人讲下，有佢嗱，唔系等于话我哋任得中意啲人点啊点样，中意点做就点做，唔系咁解，千祈唔好误会。不过我哋要学认识嘅就系，唔系一定我哋所有嘅睇法 个个人都认为嘅睇法，就一定系耶稣眼中看为美嘅事。耶稣眼中看为美嘅事，唔一定个个人都认同嘅。我哋认为好，唔一定耶稣认为好，啱唔啱啊？我哋今日都系敬拜聚会，赞美唱诗，我哋都着重啊，我哋弹琴弹得好，唱歌唱得好，我哋样都做得，叫做我哋觉得最好嘅献俾神。调翻转头，你要问一问，我哋话好，上帝话好噶啦，我哋认为好嘅，上帝就一定话好嘅咧咩？未必，系咪？所以我哋要有好好嘅思想。耶稣话有佢咧，何必难为佢呢？嗱，耶稣咧话呢个女人所做嘅系一件美事，系有原因嘅。耶稣有解释嘅。耶稣话因为常有穷人同你哋同在，要帮穷人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即系话咧，呢个女人所做呢件事喺耶稣嘅眼中看为美。头先我哋讲咗啦，唔系因为佢嘅贡献俾出嘅嗰个香膏好贵，唔系嗰个价值，唔系佢做呢件事有咩突出，有啲咩嘅系圣人之处冇。不过咧，耶稣认为美嘅系呢个女人佢识得去把握。当时嗰个机会系把握现今呢个时机，呢个女人知道呢个就系嗰个机会，过咗呢个时候，呢个机会就过咗啦，就冇呢个机会啦。喺耶稣嘅心目中，系耶稣看为美嘅，系我哋能够把握而家我眼前有嘅机会，要去做呢件事，都唔系好。都不需要去着重是不是个个同意，是不是个个赞成，甚至有些人可能有批评有意见，不过懂得去把握那个现在的机会，是耶稣心目中欣赏的。在经文里面呢，其实呢都有一个马可的叙述，一个对比的，如果大家读的时候需要留意到的，就是当时呢祭司长和文士都是在找机会，是吧？一开始经文就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在想办法怎样用诡计去捉拿耶稣，不过现在不是机会，刚刚现在过节时期不得的，这样就扭了教的了，百姓会乱了龙的了，过了这两天，过咗节之后，那个就系机会。嗱，佢哋都喺度揾紧机会。咁喺马可嘅叙述里边，似乎就系将呢两个唔同嘅情况特登摆埋一齐，系俾我哋去做一个咁样嘅强烈对比。我哋都揾机会，我哋都好紧张，好着重我哋眼前有嘅机会，系咪？无论我哋讲紧嘅事业嘅发展又好。啊，或者系讲家庭啊、婚姻啊，系讲生儿育女啊，讲教育啊，讲事业嘅发展啊等等，我哋都讲机会嘅。我哋着重揾机会，我哋就要问个机会系揾嚟做乜嘅？为边个嘅？呢个女人佢找住而家呢个机会，唔系为自己。是为耶稣，同头先我哋读嘅啲祭司长、文士，佢哋又揾紧机会，但系佢哋把握嘅机会系要达到自己嘅一啲企图、一啲个人嘅目的，咁就好唔同啦。呢个嘅对比就系咁强烈啦。喺耶稣嘅眼中，呢个女人所做嘅系一件美事。阿耶稣话：因为佢所做嘅系尽佢所能嘅，呢个玉瓶嘅香膏 有圣经学者话俾我哋听，系好可能系呢个女人佢毕生嘅积蓄，系留翻第日佢出嫁嘅时候用嘅。咁而家佢唔系打开个樽滴几滴俾耶稣，删翻卖佢，留翻自己，唔系佢将个成个玉瓶打烂咗，全部倒晒落耶稣嘅身上。你是这个女人的妈，你会担心阿女，那第日你嫁的时候那怎么办？这个女人我相信都有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她不想得那么多了，她没有考虑到那么详细了，把握现在这个机会就将所有的倒晒落耶稣的身上。耶稣说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尽上所能去做，是耶稣眼中看为美的原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玉瓶，一个在象征式上面的比喻，未必一定是好像这个女人那样有个樽，不过呢我们的玉瓶是个个都有的，包含里面的都是我们认为很宝贵的好重要嘅嘢，唔可以唔见噶，唔可以冇咗噶，唔可以失去噶，揽到实一实噶。你嘅玉瓶里边装住嗰啲系啲咩嚟？可唔可以俾人嘅咧？可唔可以俾耶稣嘅咧？耶稣话要嘅时候，你话我唔得噶，呢啲我噶嘛？俾你嗰啲俾你噶啦，俾咗噶啦，呢啲系我噶。可能我哋嘅思想都系咁样。这个玉瓶代表住我哋心目中认为好宝贵、好重要嘅。不过呢个女人把握而家嘅机会，为耶稣俾晒佢，尽上佢所能嘅甘心全为耶稣，系喺耶稣嘅眼中看为美，就是这样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耶稣说的，他说因为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将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这个就很奇怪了，我相信这个女人当时都又不是很明白，她跟那些门徒都是差不多，可能甚至过没有门徒认识得咁清楚添，啲门徒听耶稣讲唔止一次啦，好多次噶啦。耶稣已经一次又再，二次三次话俾啲门徒听，有日祭司长文士要将佢捉拿，佢要被害、被杀，三日之后复活。耶稣讲咗好多次啦，但系啲门徒好似未听过一样。甚至有人不同意，你都读到了，那个门徒之中最聪明的彼得，他一听到耶稣讲这些说话，他立刻拉着耶稣，耶稣不行，怎么可以这样的？耶稣用很重的说话来骂他，你记不记得？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门徒的心目中一直都不接受是这样的，耶稣讲了他们都当耶稣没讲过。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她认识有多少，我估计她都不会认识得很清楚，不过她听过耶稣这样讲，她不明白都好，耶稣这样讲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这样意思。所以在她心目中她知道耶稣曾经这样讲过，耶稣的日子无多，他又不是知道耶稣即刻就 会死，会为他安葬预备。不过耶稣说他是预先将这个香膏绕在我身上，对耶稣那个接受那个人来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是反映出这个女人虽然她不明白，但是她有听耶稣 讲嘅说话，佢听咗系入心啊，唔明都好啦，但系佢系相信。所以我估耶稣话呢个女人所做嘅呢件美事，除咗系把握现今嘅机会，除咗系尽上佢所能而做，甘心全为耶稣之外咧，耶稣亦都话呢个女人佢有仔细嘅去听耶稣讲嘅说话，细听主嘅说话系做耶稣眼中看为美嘅事，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呢三个英文字我就留翻俾大家去思想 ：opportunity 机会 ，availability 就系你有几愿意 ，humility 更加重要系谦卑。究竟系你嘅计划定系神嘅计划？今日你哋教会差传主日，我谂呢三个字都好值得你哋喺差传嘅角度去思想嘅课题。咩系神摆你面前嘅 opportunity？ 你哋有几 available？ 唔系净系时间，仲有你哋嘅荷包。How is your availability？Humility 不是我们跟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做的方法，我们的安排是跟上帝的安排。这个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一个主教讲的说话，我相信都很适用我们现在听。 Mission after all is simply thisEvery heart with Christ is a missionary. 你哋个个信主嘅，你哋个个都系一个 missionary. Every heart without Christ is a mission field. 凡系未曾有耶稣基督喺佢哋嘅生命里边嘅，嗰个就系一个宣教嘅工场。另外咧就系一个近代啲嘅，一个近代啲嘅，我相信弟兄姊妹听过佢讲嘅。是 Dr. John Stott 刚刚几年前离开世界。 Missions arises from the heart of God himself and is communicated from his heart to ours. 是神的心跟我们的心讲话，这个就是 mission. Mission is the global outreach of the global people of a global God. 讲紧我们踏出我哋嘅安舒区，我哋成日都咁样讲，我哋又自己画咗一个圆圈俾自己。我系咁多噶啦，我系行咁多步噶啦，日嚟嚟去去都系踏喺个安舒区，原地踏步，系我哋而家见到好多教会嘅情况。呢个亦都系喺宣教主日里边，我哋应该好好去反省嘅课题。我喺印尼咧。我啱啱去完翻嚟啫，我去咗八次啦，我动支拐杖都去咗四次啦。咁我而家先至认识，原来印尼人啊见到面咧打招呼咧就系咁样讲嘅，佢都同中国人咧有啲相似。啊，问你食咗饭未啊？但系同你倾多两句之后咧，佢下次见你就问你结咗婚未噶啦。哎呀，点解印尼人咁得意嘅？啊，我哋喺加拿大人唔问得呢啲问题，问你结咗婚未？呢啲私隐嚟嘅，印尼人就问你结咗婚未嘅，因为佢好关心每一个人嘅终身大事，唔系咁我哋好似西方嘅文化，哎、我哋中意就住埋间屋，跟住唔中意我哋就分开住，唔系咁样嘅。仲有咧，佢哋又问你冲凉未嘅噃，哎呀，呢个仲离谱，我冲唔冲凉关你咩事？为什么会跟人打招呼问人家冲了凉未呢？我不解释给你听，今天下午的宣教分享我又跟你揭晓为什么印尼人打招呼会问人家冲凉未。所以下午欢迎弟兄姊妹回来参加这个分享会，题目是天国梦、异国情、宣教行，是讲印尼的宣教的一个分享。圣经里面 保罗是这样讲，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听宣教分享呢，佳美脚中其实不是讲紧个宣教士做了什么功高伟绩，不是讲紧宣教士他们做得几成功，不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来听这个印尼宣教分享，都不是用一种这样的角度。佳美不是做了的那个成绩那个佳美，佳美是在个经历，在个经过的过程里面，看到神的作为是有多少，是那个的佳美。所以今天我们都讲为耶稣作美善，这个都是我自己学的怎样为耶稣作美善。所以我没有什么成绩来跟弟兄姊妹讲，宣教士去教会做分享，宣教分享不是将成绩表交给你们，你们看完成绩表做得挺好的，说得难听一点，教会是开水喉。如果是这样，那对不住，我的出发点不是这样，我不是跟你们交成绩表，我是想告诉弟兄姊妹，在我的宣教经历里面呢，是体会到神有几奇妙，神的作为有几大，不是我做了几多事。印尼的地方很大，我去的地方都是很少，来来去都是那三几个地方，不过在那里看到神很奇妙的工作，希望弟兄姊妹有机会去分享，去认识一下。你们很熟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背金句都识背这句，但是很少人将这句说话扔前面那一句一起读的。前面那一句呢，保罗就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啊，咁我哋就明白啦。保罗讲嘅癫狂，当然我唔敢同保罗一齐相提并论。我冇保罗咁癫，我癫极都唔够保罗咁癫。不过英文圣经里边嘅译法啊，帮到我有啲嘅思想。If we are out of our mind， 嗱，当然呢个 out of our mind 咧都可以解癫狂。但是原本那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不是用我们平时想事的方式去想，就是这样解，所以可以解癫。但实际上呢，不一定是癫，其实他很聪明，很有头脑的，很有分析能力的，不过不是用平时我们想事的方式去想，这样解的。我想在宣教的里面给我第一样东西学的呢，就是学怎样 out of my mind， 怎样从我好像英文所说的 thinking outside from our box， 从我们平时想事那个框框以外这样去想，这个是学宣教的第一步。我去年来分享的时候都解释了给弟兄姊妹听我受伤的过程，所以不去重复了。不过呢，我自己给自己的勉励就用了这几句说话，倒而不塌，痛而不苦，我现在还痛的只脚，跪而不伐，衰而不败，残而不废。以前我在这里做牧师，在温哥华做牧师，我成日这样频去这里去那里去，都没有现在行动不方便，反而呢去得更远，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可以慢慢行，不过去得更远，我体会到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是学耶稣心目中看为美的事是怎样做，好像这个女人一样。所以一个宣教必讲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留心去听，我们同心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话语，在圣灵的亮光底下，我们都有思想，有反省。从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马可福音一个这样的叙述，给我们去有个反省和参考。我们的心都说，我们的手要为耶稣做美事，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做的都是自己觉得是美的事，不是一定是耶稣心目中看为美的事。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的思想心态能够对准主的心意，是做主眼中看为美的事。求主加我们力量，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赐福你们。